家还是爱张杰哈，炸出来很多人。欢迎各位收听正午有星光，进入到这个礼拜的第二天。大家好，我是王威。 报我自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他那个那个推子，对， 没推起来， 谁给拉下来了哈？ Anyway， 再次欢迎各位的光临哈。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何事何物吧，让你上瘾戒不掉啊？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对，我对我的现任就一直很上瘾， 哎， 我对他一直就很伤心。 哎呦，好多歌曲都是这么写的， 是啊， 什么 Your Love Is Addiction， 比如刚才那个这就是爱哈， 真的没错哈。好，今天我们都欢迎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除了这样的事物，我觉得也可以聊一聊到底是哪一方面，比如说这一个人，你可能他会让你上瘾，你们的一段关系，一段感情，他一定会有方方面面的事情， 是 你在回想的时候都会让你觉得那么的美好哈。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好不好？来，这边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Sunny 杨云晴，就叫做瘾。 不相信触碰你的身体，哦，这感觉让我 feel like magic， 哦，你无法了解我心里的秘密，像掉入了海底，让我无法呼吸，悄悄地贴近你，感受了你的气息，你看着我的眼睛，让人着了迷。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只是对这游戏上瘾，啊啊啊！耳边是你传来的情话，哦，将我这火热的心融化，哦，十点钟是响起，让脚步停下。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各位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上瘾？大家的留言 像组词一样，我看到三个字三个字的比较多。喝可乐，很多男生喜欢，尤其是夏天哈，喜欢把可乐放冰箱里。 哎，喝饮料啊，就尤其是带气儿的那种，所有的这些叫 fizzy drinks。我就记得原来那会儿打球，夏天，中午最热的时候，中间不能喝，中间你喝了以后会泄气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所有人。可能在运动到一个就是身体非常的热的时候，你喝一口凉的饮料， 整个人再上场就没劲儿， 嗯， 打不下去了。 有道理， 你一定要整场比赛打完了，下午该上课了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你来一杯冰的饮料， 哎， 然后里边最好带气儿，再打一根出来，哎呦， 解口渴更解饥渴哈， 绝对是哈， 嗯。 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听音乐， 那肯定 看电影。 昨天我们还推荐两部好电影呢， 没错， 嗯， 追剧 啊，这些绝对都会让人上瘾的， 是 那是一定的哈， 但得有时间哈， 没错， 嗯， 哈。然后这边还看到有朋友说，嗯，旅行啊， 旅行， 尤其是旅行前的规划行程， 嗯， 你越规划越来精神。 哦，上瘾， 特别的上瘾， 就有点恨不得要马上出发，有点迫不及待那感觉， 嗯，我特别了解这种心情， 嗯， 就是规划的时候往往要比真正出行的时候可能会更加让人觉得会上瘾的， 因为带着很多的期待和想象， 没错，然后你会不断的修改自己的这些行程，嗯，就很多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像是购物的时候， 嗯，哦， 添加购物车， 是 不断的比价，不断的寻找， 什么都要， 不断的看，不断的收藏， 嗯， 到最后你可能定下来也就是买这么几样哈， 嗯， 特别的有趣。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戒不掉。 黑夜将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云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我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世界慢慢的变老，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只剩寂寞缠绕着我，忙碌可逃，就是戒不掉对你的 戒不掉。 哇，这最后唱的简直了，我们就很想劝劝他，想一想给他一个拥抱啊，戒不掉就别戒了。对， 就是戒不掉这事儿， 别苦了自己。 这个人在你身边的时候戒不掉非常的好，你可以一直的去汲取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这个浓情蜜意。 是， 当然如果这个人不在身边，你还这吵吵着我戒不掉，你要相信时间的能力。对，过一段时间所有的戒不掉的东西都会慢慢的被洗刷掉。 够好的新欢和够长的时间了。 对，不要让自己太难过哈。好，我们这边继续看一看各位戒不掉的，我相信更多的是一种不是回想，而更多的是享受当下哈。 嗯， 有朋友就提到了说，那必须是听歌呀， 啊， 尤其是发现一首不知道的宝藏音乐人或者是作品，单曲循环让人无法自拔。 嗯， 我曾经就是绝对会突然听到一首歌曲特别的喜欢，然后会循环到自己都快受不了。 嗯， 从早到晚所有的时间它都会在耳机里或者在一些功放当中不断去循环，后来发现不能这么着。 没错，要给自己一点点的克制， 尤其 要不然很快就会 对 放弃它。 没错，就是第一听腻了，我觉得这一定是的。对，很多歌曲它一定你听着听着就会腻了。其实最新鲜那种感觉就是前一天晚上你发现了， 嗯， 你终于找到了，在听的时候你睡着了， 嗯， 你想着第二天早上起来还能再听到这首歌，哎呦，心里好愉悦。而且当时你会发现说你努力去回想它的旋律，因为听的次数不够多， 嗯， 然后你先试着脑补能补全，哦，好像补不全，这首歌在想，哦，太帅了， 没错。 但后来发现最痛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一首歌很宝藏，你很喜欢，你循环了一个礼拜， OK 终于听完了， 没有 下一首歌什么时候出现。 对， 下一首歌到底在哪儿出现， 是 这个东西没法预测， 嗯， 很难过。 还有时候会很怅然若失，因为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尤其听一首英文歌的时候， 嗯， 我们想现在可能不会了，但小时候听一首歌喜欢它就要把它学会，但是当你真的学会了一首歌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吧，那开始期待下一首。 真的，我小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学会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找到这首歌的音源啊， 啊， 找到这首歌的名字啊， 嗯， 哦，真的太痛苦了。但是那种沉浸其中的单曲循环太帅， 嗯，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来自于反光镜。 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盲目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才是我的解药。 在商店里翻手，独家限量的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我绝对是发现的宝藏歌曲， 嗯， 不经意之间的一次发掘。当时有一个特别火的关于模特的综艺或者真人秀了，叫什么 The Next America's Next Top Model， 然后后来也有什么，嗯，什么下一代超模，什么全球各地不同国家做的这一系列的节目， 嗯， 当中有一季的最后一集，大家一集体走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要我找一找， 嗯， 应该还有，然后绝对不是这个常听的，而且很流行到让人觉得有一点俗的，当时就特别的喜欢，到现在依旧是。当中的一些旋律包括制作音色几乎跟刚才听到 Dr. Jolin 一模一样。 好， 一会儿再说。好，我先找一找， 我们一会儿那个广告的时间我们找一下哈。 对，啊， 对，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来跟我们聊聊一个话题，就是最近你对什么事情尤其的上瘾。我觉得无论对人还是对事，对某种气味，对某种食物，其实都是本质上对快乐的一种追求而已哈。 是的，我们期待各位留言，嗯，哈，心如止水，蓝心雨。 浸泡在时空深的瓶里，单纯想要呼吸，讨厌云里雾里，就摸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摆出我的随便像迷路的天鹅又是在睡眠请你去捕捉噩梦里的随便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华丽的红房间完美的旧唱片不必要听个遍掉了漆的播放键。你情愿冒着险睡在他的身边不耐心去分辨谁和谁能够走多远。穿过几条街就能找到关键解开我的问题没什么悬念转了几个弯还是回到原点。我该如何出现在你的面前。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时间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叫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以前我们的拉丁课的那个恰恰的那个歌练习曲了 One, two, three, cha cha, one, two 我觉得跳舞也很让人上瘾。我就有一次我上一对一的这个课的时候呢，上完以后我说还有大课，那我就跟着大课一块再上两节、又跳了一节伦巴，又跳了一节牛仔。然后回去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上瘾了停不下来，回去的时候下楼梯没法下，腿不是我的腿。 哎，真是这样的。大家这个打球就可能上学那会儿哈、会更明显，因为平时他是会有一段时间的间歇期，你休放假的时候寒假或者暑假、那段时间运动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是 重新再回到学校打球的时候， 尤其和哥们儿一起 特别明显。第一天他肯定得抱着球去啊，球都得充好气儿，就等着中午打第一场。 对， 打完了以后您当天吧，你就看那个腿就打着哆嗦 哆嗦，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下楼就 他扶着 脚底下磨着水泡什么之类的，但就是上瘾没办法。 是 很多时候运动啊，不管是跳舞啊，不管是这个体育运动，任何其他的形式都会给人一种更强烈的这种幸福感， 是 跟快乐感哈。 对 对，刚才那首歌曲就之前提到说很像 Dr. Jolin， 各位可以听一听他后面用到的一些音色。介绍一下，叫 Born Party， 然后这个女生叫 Julia Michaels， 自己差不多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为很多这个欧美流行音乐的大咖级别的歌手在写歌了。他自己的作品呢不太受关注，比如说那一首歌我们刚才听了以后，一零年的作品其实很稚嫩，而也很俗。对，然后作为很多的这种叫 soundtrack， 就原声音乐用到美剧包括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只是找了一些相似性，Born Party 这首歌曲跟 Dr. Jolin 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好，回来以后 不知道怎么样拼的话，我建议就王伟把这个歌名还有这个写到我们听天 FM 中国新闻聊天室。 好的， 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听天 FM 中国新闻聊天室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何适何无让你上瘾、刚才说了舞蹈啊运动啊，还有这边天马行空也说了说户外活动啊，没事爬个山头什么的。 太漂亮了，你看给我们拍这照片， 是这是没修过的， 我想 看 看、 就是、 我想看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哪个山头。我觉得这是西边的 哦， 而且他用了一定是长焦的镜头拍的一个全的画幅的东西、我猜是妙峰山之类的地方，对不对的？一会儿咱们评论区见。 反正确实有点一览众山小那感觉。 太漂亮，而且当天这个天儿太棒了，看着就好哈。好，我们一会儿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还有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继续分享上瘾的事情。跟我刚才有朋友提到了，提到瘾这首歌曲，特别喜欢陈楚生，有怎么能没有呢？ 对， 陈楚生瘾。 坐下吗？我叫陈楚生，我在对面的角落里观察了你很久很久，来一杯我的咖，不要太多的冰，不知你是否会介意我点燃这支香烟。他们说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可是不抽的时候我的身体更难受，我越来越不确定戒烟的目的，难道生老病死就多了这一口，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虽然心里很难过却要由衷的祝福，我越来越怀疑谁说爱过是幸福，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口。我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忘不了那段甜蜜戒不掉心中的瘾，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就算手握着真理也要说错的是自己，最后知道爱不爱不需要什么道理。 他们说抽烟对身体不是太好，可是不抽的时候我的身体更难受，我越来越不确定戒烟的目的，难道生老病死就多了这一口，就像深爱的人突然说分手，虽然心里很难过却要由衷的祝福，我越来越怀疑谁说爱过是幸福，反正身上都是未痊愈的伤口，我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忘不了那段甜蜜戒不掉心中的瘾，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就算手握着真理也要说错的是自己，最后知道爱不爱不需要什么道理，我经常嘲笑自己不能说到做到，忘不了那段甜蜜戒不掉心中的瘾，我不知道这样坚持还有什么意义，我经常提醒自己爱要不留余力，就算手握着真理也要说错的是自己，最后知道爱不爱不需要什么道理， 陈楚生， 哎，无限单曲当初也是这样循环过的一首歌。 对，这首歌就特别的 Hotel California， 嗯，里面的吉他，然后包括运到一些和弦，绝对是一模一样啊！各位可以去这两首歌也进行一下对比跟重复聆听。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刚才提到那些。就是气泡饮料、 啊、 有朋友有提到了 家里不断 气泡水啊，嗯，这家里真的是不断， 还有很 喜欢 的口味 的味道， 是什么荔枝啊、海盐啊、菠萝呀、啊、等等， 海盐这事儿我真的不太接受、嗯、不过、哎、很多人很喜欢，因为那个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咸宁七是不是、 嗯、 咸柠檬七喜、嗯、然后是那个广东那边包括香港那边 上海那边也有 是不是， 我小时候喝的就是盐汽水啊， 哦， 是吧， 所以就是南方可能会很常见、 啊、对但我也不觉得 那个味道 好喝，其实 我是觉得那个味道怪怪的， 他们说反正是比较解渴啊， 是， 对， 嗯，海盐的这个味道确实是很多人是很喜欢很上瘾的哈、嗯、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也是包括运动在内的健身、 自驾游 和登山、 嗯、刚才提到我的登山哈， 对 对，还有马拉松呢，马拉松可能真的会很上瘾、 哎、好多人真的就是先开始做一个兴趣去跑， 嗯， 跑着跑着然后你就发现 加入一些组织以后 他所有的马拉松都要跑， 嗯， 然后有些人甚至就把这个最终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我真的见过有朋友彻底 要打卡是吧， 班不上了我就去跑马拉松，但是人家跑得好、 嗯、 也有相应的一些赞助什么之类的、 嗯、 很快乐啊， 嗯， 对，我觉得这就像是就好多人就觉得刚才提到网络游戏 啊，网游 有些时候是会让人上瘾的，当然 那简直是沉迷， 健康 是， 对，但是就后来慢慢发现说当这一个你的喜好变成一份职业的时候，尤其是赶上一个好的时机跟契机跟时代， 嗯， 其实也挺幸福的，跑马拉松人家自己跑得快乐的同时我还能把这个玩着把钱赚了，然后有些人 成绩啊，对啊， 电竞对不对，然后现在也很火，然后很多玩游戏的人曾经就是因为一份爱好，但是慢慢的把它当成了一份职业， 还为国争光了呢啊 EDG 嗯， 好，这边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余佳运解药， 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天，带着笑脸礼貌的道别，知道如何表现你的出现对我有何改变，可是我不敢睁眼多看你一眼，怕你发现我无法掩饰的胆怯， 心的潜伏在你的生活范围，好有一天接受考验。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在未曾遇见你之前，等你双手划过我的指尖，我想我会贪得无厌，时间一切都轻描淡写，我荒废了几个向我张开手之前，我才发现剑要似水如年，洒落在与你的每一天，沉淀在想念你的每一夜。 巴赫小电驴儿，咸宁七我的挚爱啊，我家常备咸宁檬和七喜啊。 哎呦，真的是望梅止渴的感觉，就我现在提到咸宁七，然后就会 口水流下来， 就开始流口水。对，我特别喜欢它那一个中和的特别好的味道，就是它很像那种梅干儿啊什么之类的，就那个盐渍出来的。 嗯， 只不过加上水，我不太喜欢这种水的口感，但能想象到，如果是一片咸宁檬就含在嘴里边，哎呦那个棒棒哒哈， 棒棒哒。 对，这边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然后还有说喝美式咖啡那种无糖无奶的绝对上瘾。 太多了，今天说到咖啡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提到咖啡都说好像也不是说多好喝，但是反正不喝就觉得有点没精神。 这个东西吧，就是咖啡因作祟嘛，对不对啊？我们当然就是不能够过分，偶尔来着这么一杯，然后给自己提提神醒醒脑，这绝对没问题，或者享受一下。因为很多人他自己做咖啡一定是享受过程跟香气的。 哎，你怎么知道？我就是， 哎， 就是你让我给买一杯直接现成的回来，我会觉得说少一半的乐趣。 那没错，一定是得自己做， 就得自己做。 对，像我这种不喝奶的人来说，就没法体会，还得拉个花儿什么的那种。 我拉就算了，我其实是 个 叶公好龙的人，你真的给我整一个很高级的那个咖啡机也不行。 对， 我就简单的手冲，我觉得很开 心。哦，你是手冲，你更喜欢手冲？ 对， 我特别理解手冲的快乐，但是我不喜欢手冲出来的味道。 哦， 就算我手冲，我也是给别人喝。 嗯， 就是他手冲出来，他始终不如是意式的那种，就是高压打出来的那种咖啡萃取的浓缩， 对， 就那种味道浓重。嗯，而更多的其实，在手冲的时候，你喝到最后发现说，反而这个咖啡豆越清淡，它带着一些这个酸酸的味道， 嗯， 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是， 但是我更喜欢那种苦苦的， 对， 嗯、对，所以整个能够理解了，对，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咖啡因还是上瘾的， 是， 别喝太多啊、 嗯。 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关于吃的，那就是洛凡依晨朋友， 他说的什么？ 他说，我首先我喜欢吃的哈、啊 嗯， 包括不限于 爱吃挺多 饼干、薯片啊，各种带着淀粉烹饪的这个香味儿的酥脆的这些食物， 比较容易长胖哎。 哎呦，那是一定的哈、啊嗯。然后另外第二就是我的本命， 嗯、 我的所爱就是巧克力 啊、嗯哦，巧克力呀、啊 哎。无论是块状的零食，各种纯口味的、混合的软饮，各种， 嗯， 这都不用说了。 很多女孩也很喜欢，她们不说嘛，吃甜食会让心情变好。 嗯， 所以我觉得，嗯，晨晨你确实平时就是好压抑的样子哈。 对， 多吃点甜食，调剂一下自己的情绪。 我告诉你，巧克力也是我的本命、嗯、 啊，也是我的本命。 握个小手， 来， 这也是到最后就跟喝咖啡似的，吃吃就奔什么这个纯黑巧克力去了，75%往上飘的那种哈。写给巧克力的歌，给所有爱巧克力的人，来自于南拳妈妈。 警告警告，我又想为飘来这个方向，糟糕糟糕，我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渴了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也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往前冲，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你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不相信 南拳妈妈的一首写给巧克力的歌， 嗯， 所有喜欢巧克力的人这边举起手来啊， 拿走拿走。 朋友喜欢咖啡的还真的有挺多的，我觉得喜欢巧克力跟喜欢咖啡基本上一码事儿、嗯，因为可可豆跟咖啡豆之间其实他们有一些成分是很像的， 而且他们可以放在一起吃， 对，没错， 可以平衡那个味觉。 我最喜欢的就是 对，巧克力里边裹包着那个豆，对不对？是、哎、有一段时间爱到停不下来。 你不就常常是吗？我们有时候喝咖啡说，哎呀，我们这个喝咖啡是为了刮油水去油水哈，让自己健康一点。嗯、然后吃就是说，哎，少点甜味，好吧，把巧克力拿出来。 对， 吃完再减肥。 不是巧克力也得是巧克力曲奇、嗯，对不对？好，这边还继续看到有朋友发来了一些喝的咖啡啊，这些饮料的照片，说西班牙拿铁味道还不错，嗯、然后是应该适合这个我的口味。嗯，你去的这家咖啡厅，我曾经也去过几次，哦、特别喜欢哈。然后还有朋友说每周一杯。气泡饮料、嗯、但是呢要加上这么一点点的酒精、嗯、到最后气泡饮料加酒精是什么、嗯、啤酒嘛对还是很棒的 我看到有听友就说了说必须是喝点小酒很上瘾、嗯、小菜一炒哎小酒一倒哎呦说一样整一口喝完享受微醺的一个状态 叫什么巴嘚一口酒巴嘚什么一口 什么一口酒 我忘了、 啊、反正就是小酌怡情大酒伤身哈 突然 大家不要多喝 没错突然让我想起了大表哥、 嗯、哎 怎么样？昨晚上不是要继续吗？ 啊，对呀、啊， 对不对？ 昨天还弄了三个大菜呢， 今儿来了吗？ 今儿来了 啊，来了、嗯。那行，昨天晚上喝的还是没过哈。 上照片， 来来来 ，KTV 上瘾、嗯，对他提到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哈？跟我们聊聊。 嗯。 比空虚空，比忧郁浓，比泪沉重。却说不出口，比人心疯，比残酷痛，比等还久，总无法触碰，比失落更空，比嫉妒浓，比心沉重，低潮在发作，比迷恋疯，比压抑痛。比爱骚动更激动，因为是你，我的心已经上瘾，要你爱渗进我血液，哦，我才能呼吸，戒不了，戒不了你。戒不了你，比失落空，比嫉妒浓，比爱沉重，不安的承受，比迷恋疯，比压抑痛，比爱骚动更激动，因为是你。我的心已经上瘾，要你的爱渗进血液，我才能呼吸，戒不了，戒不了你，嘿。

不在的荷包如何知道 消失终于找 剧情变糟糕 不再导航 你说你想逃 下一步只要 怎么才好 我不知道 你不在我身边的每一秒窒息到快要忘记的心跳骗你简单几句说得潦草在耳边萦绕你画的城堡 你不 在我身边的每一秒窒息到快要忘记的心跳骗你简单几句说得潦草在耳边萦绕你画的城堡 我不会逃跑 不一样的调调、 嗯、 这种简单纯粹的 R&B 哈，这一首歌叫做 H、 嗯、 点儿，简单的一个字母开启的是正午有星光的第二个小时12:04、 嗯、 我们回来以后今天跟各位的分享继续何事何物让你上瘾、 嗯、上瘾东西还挺多那对象比如说看手机也是上瘾、 哎、 现在说孩子和小孩 真 是真的这俩对手机最上瘾 对 嗯 老人吧他更多就是大家看的平台会不一样小朋友现在看就是那种短特短特快的视频、 嗯、 咔咔咔一个一个走 是有些网站还有 他停不下来啊 对, 对然后那个老人呢 消磨时光哈 有一些新闻我是觉得就每天一个一个的链接就往群里边甩、 嗯、 真的假的都不管 了对我想说不是有真假哪儿来的那些新闻都 没错、嗯、然后小朋友呢现在其实就老人其实没事儿干嘛 是 看一看无所谓小朋友他真的是对成长的时候有一些伤害我觉得一方面是在于眼神儿 嗯 我们小侄女就是那看天天刷这些短视频、 嗯、 眼睛 视力会直线下降 200度了吧都 对 真不可思议哈、 嗯、而且很多男孩每天晚上睡觉看眼袋也容易长啊别看他年轻天天看 真的 谁受得了 个个这看完了以后都成国宝了是吧、 就是、 大熊猫啊 嗯 好吧这个对上瘾是上瘾有一些还是应该稍微戒一戒、啊、 要控制一下 对、 嗯、 来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欢迎各位朋友的留言哈不聊久了、 嗯、 咱跑偏了 My feelings on safety So I don't go shooting where I be Cause you take the bullet trying to save me Then I'm left to deal with making you bleed And that's a whole lot of love ain't trying to waste itLike we be running them out and never mak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tast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face it But I think that I'm done tripping, I'm tripping I've been sipping, that's how I control This feeling you keep giving, you keep on getting it, ooh, oh Maybe it's your lov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big enough Big enough, got me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You know I'm cool when I ain't waitin' But I act a fool when I don't get it And I'm steady bruisin' just to save this But I tripped on your love, now I'm addicted And that's all I love, ain't tryna waste itLike we be running them out and never mak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taste it That's just too bitter for words, don't wanna face it But I think that I'm done tripping, I'm tripping I've been sipping, that's how I control This feeling you keep giving, you keep on hitting it, ooh, oh Maybe it's your lov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big enough, made me trip upon you Big enough, got me trippin' on you Trippin',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my bad for trippin' on you Trippin' on you That's some kind of love, baby Drip, drip, that's the type of love, maybe Trip, trip from getting it ooh-oh. Maybe it's your lov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Baby boy, your love got me tripping on you. You know your love is big enough, made me trip up on you. Yeah, it's big enough, got me tripping on you. Tripping, tripping on you. My bad, my bad, boy. Trip 短视频平台又再次带动了一下它的热度哈，Ella May，如果你喜欢 R&B 就这类节奏布鲁斯的音乐的话，她的个人首张专辑同名专辑就叫 Ella May， 一定要去听她整个专辑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的连贯性，是这些年听过很多专辑之后保持的起码名列前茅的这么一张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大家都有什么上瘾的事情？ 哇，看到这个很厉害，说背着氧气瓶潜水看鱼让我很上瘾，但是疫情不能出国，现在改海洋馆刚潜了。 哎，很多人都是在就疫情之前也有，就为了能够常去这个练习潜水，然后跟海洋生物去亲近接触，就去海洋馆。然后经常见到有朋友发朋友圈，恨不得每个礼拜都要去那种。 我觉得拍这个照可能也挺上瘾的。 对，然后就因为在水底下，你说不出来，好像身体因为你下去了以后有这种压力作用在你的身体上，所有的线条会更加的富有美感。 哎， 再加上有光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滤镜再打上，特别漂亮， 而且特别与世隔绝的感觉。 好多女生就去了以后，一方面是在于有的是还背着罐了哈，有的是不背罐了，因为它总共其实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然后有的还穿上美人鱼的妆， 是， 然后哎呦拍出来的绝对唯美哈。好，这边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洛凡依晨，我们有很多其实都很相像哈。他说有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就是网上有一些特别治愈的制造过程的视频，我特别的喜欢，比如说生产线的生产过程， 或者烹饪， 对，然后手工制作工艺品，还有烹饪，还有化妆等等这些 化妆哈。 其实我们看的都差不多。 我昨晚上看了一晚上，男生会喜欢看女生化妆吗？因为我自己看了一晚上女生化妆，我可能是想学习，虽然学不会啊，一看就会，手一上就废，但是我觉得男生会感兴趣吗？ 会就是很神奇，觉得那一个过程，就第一个他一定是有一种像画画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女生化妆前后他始终还是有差别的。 对， 你看一点点去实现这一个过程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种男生在看他刚才提到的一些生产过程的感觉，他特像是一个生产线，很神奇。更别说有一些化妆视频化特效妆了，就是你化完了变一个人那种 仿妆是吧， 太厉害了， 突然我就变成巩俐了啊，真像。对， 然后他提到那些治愈的制造的过程，就 How is made， 其实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视频，就是讲这个东西是怎么对成这个做成的， 是 他甚至不带任何的解说，就是流水线一个一个镜头，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过程。我觉得工科生很多都会很喜欢，曾经这个去工厂里边做就玩车床的时候留下的一些记忆哈。 我觉得就很类似于这边有个听友就是说，比如说绣十字绣也会很上瘾，就是一个过程嘛。其实绣完了之后可能就送人了，然后接着绣下一样东西，一边绣一边想着这个东西我给谁。其实我并不想留着它，但是我就享受这个过程。 男生拼乐高，我觉得有些时候一定也是有一点这种心态在其中的， 也是过程， 就是当然就是拼的那些积木出来，有一些很精致的作品车什么之类的，他留着，他会放在那儿展示， 或者不占地 舍不得给别人。但有好多东西他拼完了以后，你就真觉得我享受完这个过程以后，他结果就不重要了，你要吗拿走。 下次也许会用到，叠好你最讨厌叠的床单被套，不想做的不做也好，可现在已经不一样，找不到你下个方向，一个人伪装还不错的模样。十二点钟才赶到家，好像很忙，还赶着起航，等到某天某年某月，时间一长，我们也都学会遗忘。可是我好像不一样，还想念某个人肩膀，爱是种信仰。我没说谎，是我对你戒不掉。是我不好，我知道，我知道。 合。等到某天某秒某月时间一长，我们也都学会遗忘。可是我好像不一样，太想念某个人肩膀，爱是种信仰。我没说谎，是我对你戒不掉，戒不掉，是我不好，我知道，我知道，那些回忆对我来说有多美好，我才变得无可救药。是我对你戒不掉，戒不掉，别再伤害好不好，好不好，我心碎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想再见一个拥抱。说多少的变调我都帮你收好，下次也不会用到。叠好你最讨厌叠的床单被套，最好我都找不到。 节奏布鲁斯的半个小时，前几首歌曲之间大家能够听到很多一种连贯性。 嗯， 李子豪的那一首歌 H 它有一个混音的版本，然后它的制作很多用的乐器会跟董有林这一个它的走向非常的接近，但你能听出来董有林的这一首戒不掉明显人制作的水平，或者说给的钱 复杂一点， 音效库要高。对，它其实都差不多，那边的音效就不太好啊。去听那个 remix 吧。好，回来以后我们还是有事情要跟各位来分享。 没错，就是在很多朋友都尤其是老年人很喜欢看的养生堂。 哎， 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北京卫视的养生堂，那有福气了哈。就养生堂的节目推出了手机版，每天更新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随时来观看，而且养生堂手机版还给每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节目的笔记，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 刚才我们还说老人的一些上瘾的，对不对？没准这就成为一个新的上瘾了哈。然后说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养生堂的手机版正式名字叫做京视健康APP， 京视就是北京的京，然后还有电视的视，京视健康 APP， 然后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京视健康的公众号进行关注，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下载体验了哈。好，这边我们来以后继续看到各位的上瘾，有哪些？ 哇，这个太上瘾了。这边8398用户说，熬夜呀，就是晚睡太上瘾了，不好改的习惯，真的每天都在跟自己说一定务必10点上床，一定务必12点，怎么着最晚不能超过12点，但是每天，哎，都打自己脸，就觉得说 戒不掉 再看会儿手机，再看会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剧，再追一个电影， 哎， 看短视频。 之前就看大夫说为什么很多人熬夜上瘾，就是白天其实我们被支配的太多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所有的精力都是在被支配到其他的项目当中，很少再有去关怀自己或者跟自己的独处。到晚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时间总得找补一下才行， 总得给自己找点时间， 没错， 找点乐子。 哎，听到这首歌，朱星东熬夜成瘾。 音乐重播不停，暗夜独为客厅，有困意也不想闭上眼睛，一个人看夜空中的星沉静，享受孤独的高兴。一个人看场电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追剧又不忍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高兴起，我一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窗影，无病呻吟。 影，对白糟糕的剧情，却让我哭红了眼睛。外表坚强的我，内心脆弱的好久不能平静，直到熬夜成瘾，喜欢没人关心，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甜蜜，失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已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长夜无病呻吟。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睡去又不愿醒，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已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身影，陪着床影无病呻吟，孤独是我的命。 熬夜真的太难戒了，我记得我前两天为了让自己不要再熬夜，还给自己买了褪黑素哈、我是喝着咖啡吃着褪黑素熬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绝对不要这么干啊！ 喝着自己喝着咖啡 这样冲啊，所以就是你想体验一下，就这俩到底谁管用？ 那倒是， 用你的 有可能， 用你的盾挡你的吗？好，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上瘾的这个东西， 比如密室逃脱， 没错，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就跟大菊是一样一样的，他说、先说大菊说的，有段时间对密室逃脱非常的上瘾，刷了北京的几个密室，给自己吓得够呛，但是还是想去 啊，就恐怖的那种情节的， 现在流行的都是恐怖的，带不带 NPC 另说啊，但是在里边就是他有一些场景确实非常的吓人啊。我有一个朋友还是个女生，哎呦爱的不行，没事就约、约了就去了以后他还害怕啊，就是前面、 不怕， 前面出现了啥，女生一定是往后躲的、起哄架秧子，一帮女生就去了，非要薅上几个男生、然后以为说嘿，你们就看恐怖片都能笑出声的那一种吗，结果发现遇到事还是得往后躲、这个时候我们几个被胁迫去的心里也害怕、 大家都往后躲，谁站前面， 作为男人你就得往前冲 你就挡在前面，所以每一次我们去了以后真正享不享受过程、解不解得开谜团、什么无所谓，我们就 不要失了男人的面子就好， 挡着就行啊！有 NPC 把我们往前一扔，没毛病。好，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稍后继续回来。 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凭那些遐想，像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它

繁体的或者大写的数字的那个汉字四、 嗯、 啊，如果他真的像我们朋友这边留言留的是那个四，一个方框，一个、嗯、对这个皮里边的那个一撮皮，其实马上就会让人想到这个地方应该加个儿化音，阿四儿， 阿四儿， 赵四， 小三小四儿。 这边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上瘾？嗯、有朋友提到说吃 火锅，耶、哎呀，这必须每周都来一次哈。 对， 有听友就说了，说千纯是火锅发烧友， 那一定是 就一周不吃难受的慌， 他一天不吃都难受的慌。 嗯、是的，你怎么知道？对，但这个确实是容易上火，所以这个要控制。 对，没错、嗯、哈。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吃的东西，你比如说大闸蟹、嗯、麻小，哎，这些越吃越上瘾。麻小我先开始不懂， 嗯， 我因为 不懂， 我第一次吃麻小的时候就很上大学了、嗯，然后因为家里原来说不干净什么之类，吃完了以后 是的 太好吃了， 欲罢不能。 它跟火锅我觉得异曲同工 啊，没错。 对、 嗯， 还有朋友说去博物馆。 哦， 去美术馆看展、 嗯、 哎，那种沉浸式的体验其实也挺上瘾 的。你忘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人说写字看书， 哎， 嗯，很安静，给自己自人为的营造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和环境， 没错， 嗯，心静下来。 就是去博物馆去看展这些事情的时候，它仿佛就让你瞬间脱离这一个城市， 嗯， 因为它一般是封闭性的， 是， 然后在里面所有的陈列的时候，包括这些海报，它给你打造的都是带入另外一个空间跟时间。他们说前段时间谁提到的是小仙女还是谁啊、 嗯、 去那个木乃伊展、 嗯、 现在还在进行哈、 嗯、 虽然它不是那种古埃及的木乃伊，它是已经很后面罗马时期的木乃伊了、 嗯、 但始终进去以后你还是有一种好像时空穿越的感觉。 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连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一再的想念还不说在乎，浑身结束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就 纯纯一纯一千千，说最近歌都很好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们继续夸我们全收了啊。 好的，是。 然后 最后的倒数一个半月哈， 对，也可以，也可以继续给哪儿写封信啊，表扬一下，开玩笑，开玩笑。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刚才提到看展嘛，然后那个小仙女说，好像昨天最后一天那个木乃伊展，好像是，但是上个礼拜去了一趟，又买了个杯子哈，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展，什么诺曼底画展，发现昨天也是最后一天，有很多的，我觉得就以后爱去展的各位多分享一下， 是 大家互通有无哈。 而且打开思路以后，我发现大家对很多事情都挺上瘾的，比如说薅羊毛，他说想办法，想方设法凑折扣啊，对。我们都经历过，就是前两天哈，然后这个怎么样把什么满6000减300的什么券运出去？ 那张纸，你接着说啊。 对，然后满3800减多少，哎，就凑，都能凑半天呢。 对我 想想，我说还有什么我必须得买，但我最近不着急买，但是我还是把它买了吧那种。 我那天就是首先各个券大概研究了一下，因为它现在券基本上都会给你自动的叠加跟使用， 是， 不用像原来就满满一张纸算的那么的费劲，那么精算了。只不过就是说你把用券之前，然后大概的一个比例算好，然后每一个产品在某一个平台上，同样的产品你找一家现在是最便宜的，包括能使券最多的。后来又发现说他现在平台都有各自的什么 VIP 会员， 对， 那里边他还有满几千减几百的券， 是 那个你又得用上再拆单，然后在不同的平台来去对比，哎呦，反正就折腾了老半天呢， 费脑筋呢。 我做了个 Excel 表格你知道吗，后来给就弄完了以后就给删了， 对， 哎呦，简直上瘾， 反正都挺费时间的， 有毒。Toxic Britney Spears。 Baby,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lying. There's no escape. 来留言，是不是说这答案太简单了、嗯、什么答案你说什么了你看名字 对什么上瘾 你是什么什么剧本杀 推 土机什么之类的、嗯、可以您这挺好啊，谜底正就在谜面上、嗯、 对还有听友说看小说上瘾、 哎、 整晚整晚不睡觉对这个我深有体会最近不是在热播一个胡珠夫人嘛、 嗯、 然后因为着急他一天就更新两集周一周二还不更新然后怎么办呢看原著小说看完那小说真的熬夜看看完之后觉得我为什么这么自虐因为就是刚才我在跟汪汪说这叫BE 剧啊，就是 bad ending。 哎， 嗯，现在还有叫 HE 剧，就是 happy ending。然后再考你们，你们叫什么叫田馥甄式结局吗？想想田馥甄的英文名， 你们想一想。对，刚才先把 BE 跟 HE 联系在一起，哎，是不是顿时就有答案了？ 领悟了。 我觉得中间还得加个 O，or。 哦。 好了好了，这边继续听歌，李霄云《习惯》。 我背了分开的冷淡，也攒了声音的无奈。这样转得慢，学着放得开，快结成伤疤的未来，请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我演了上百种释怀，还念了无数段对白，爱爱爱，没有哭出来，学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念想都不明白。怎么替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绝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怎么替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着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戒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 睡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假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睡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假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欲望变习惯。 你别说，有一些上瘾真的就是一个习惯哈， 真的是没错啊。我觉得就是听歌这事儿，或者说选你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你可能会喜欢的歌， 嗯， 不是就只留恋在自己的固定歌单里面。 没错， 这其实就是一种习惯。 嗯， 原来你总要听听广播，或者你总要看一看什么推荐、什么新歌上线， 嗯，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已经就是上瘾了。 我就是一个 DJ 啊， 没错。所以这一个礼拜。榜单还没数呢吧？ 哎呦，真的也忘了呀！明天吧。 上瘾的事情之一，也是发现新歌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哈。我们就在明天的时候跟各位来继续分享。 好， 最后一首歌曲，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跟到来。嗯、然后